第二集。 老胡俯下身检查着车辆的各个零部件，孟昭在一旁看着。刚刚那句话，他确实是给老胡戴了一个高帽子，但是老胡的技术也的确没得说。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交警队，专门负责排查车辆故障，摸过的车少说也上万，一辆车哪怕撞成了废铁，他都能够想办法复原。老胡是孟祥宇的同学，两年前孟昭被罚到隔壁交警队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孟祥宇就跟老胡打过招呼，让他多多的照顾着孟昭。 啊，昨天我还跟你舅见过面，你舅说你忙得脚不沾地，一个多月没回家吃饭了啊。 是，这阵子确实忙。 就在这时，孟昭手机一震，是陆时琛发来的消息。 我去趟公司，中午和晚上不能一起吃饭了。 哎呀，再忙回家吃顿饭的时间也是有的嘛，这么大的案子，你舅也是担心你。 哎，他又不好意思催你回去，怕耽误你工作。哎，对了，你舅呢还托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说你都快三十了还一点眉目都没有，也不着急。我说小孟啊，不是叔说你，你这一表人才的，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刑警队一把手，连娶媳妇都得你舅操心，说不过去了啊。 孟昭一边给陆时琛发短信，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老胡。 我们刑警队这工作哪有姑娘乐意跟啊。 行，那我正好晚上去我舅家吃个饭，好久没过去了。晚上几点回？我去接你。吃完饭估计还得聊会儿。八点？说不准。要不你忙完就先回家吧。快回了，你发消息给我。行。 要我说啊，就你眼光太高，一般人过不了你的眼。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叔帮你撒吧撒吧。 孟昭发完消息收了手机，这才顾得上应付老胡。 胡叔，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哎呀，你看看你，给你介绍女朋友也不上心，要么说哟，这车还没少被改装过呀，这有钱人的兴趣还真都差不多呀。我说小孟啊，你先回去吧，我这还得不少时间，慢慢排查就行了，有消息我通知你。 行，麻烦你了胡叔。 老胡对着那个部件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又继续检查那辆悍马。 正好到饭点了，我们局附近新开了一家新疆菜馆，我听我舅提过您老家就是新疆的吧，要不去试试口味正不正。 吃过饭坐回办公室，孟昭又看了一遍监控，这一次他回看的是与吴嘉义家中地下通道相连的小区和地下停车场的视频，希望在这儿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吴嘉义死亡当天下午3:30，那辆黑色悍马被人开进了地下停车场，开车的人帽子口罩一应俱全，似乎也很熟知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布置，从车上下来之后完全没有被监控捕捉到任何痕迹。这个人是吴嘉义派来的吗？实在太巧合了，好像提前知道今天吴嘉义打算逃跑似的。 孟昭重新回想了整个案件的细节，他觉得这些巧合实在是让人无法忽视。 吴嘉义为什么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后第一时间就逃跑？祝文秀的儿子为什么会忽然出现？那次向吴嘉义透露我打人那件事的人又是谁？ 一连串的问题涌入到孟昭的大脑，让他有点头疼。在思考之中，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了一个他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难道警局里有内鬼？ 孟昭虽然实在不愿意怀疑朝夕相处的同事，但是一系列的巧合已经让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 小周， 到，赵哥， 过来。 什么任务？ 你倒着查监控，看看这辆黑色悍马从哪开来的。 得令。哎，赵哥，按龙案都结了，你还查什么呢？ 让你查你就查，管那么多干嘛？对了，斌哥呢？ 他今天来了没？ 啊，来了，被徐局叫过去好一会儿了。 哦，知道了，快去查监控吧。 因为老胡的话，孟昭想起了多年来拉扯自己长大的舅舅孟祥宇。 确实，暗龙案期间一直忙得连轴转，足有一个多月没跟舅舅见过面了。趁现在没那么忙，也是该回去吃顿饭了。 没错，这是我当歌妓练就的本领，专门帮着躲债的破病人讨债。顾指挥，你满意吗？ 舅舅家里跟过年似的，孟祥宇和宋宁都在厨房忙活，只有孟若书游手好闲地瘫在沙发上看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一听见敲门声，孟若书从沙发上起身，他拉着拖鞋去给孟昭开门。孟昭走进屋，见孟若书还在伸长着脖子往外看，他问： 看什么呢？ 哎，时辰哥呢？他没跟你一起过来？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会跟我一起过来？ 那什么，你们最近不都一起行动的吗？ 孟昭见他神色古怪，也没再多问。他换了拖鞋，对厨房的方向说： 舅妈，我回来了。 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啊。小叔，给咱家大英雄看茶。 知道啦。 为了庆祝孟昭侦破暗龙案，孟祥宇跟宋宁一起下厨房，愣是把一桌家常菜做出了年夜饭的气势。菜品备齐，孟祥宇拿出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 哎呀，今天陪舅舅喝点。 行。 孟昭干脆地应着。来之前他提前跟局里报备过的。一家人都坐好之后，孟祥宇端着酒杯站起了身。 来，今天先一起敬主角一杯，祝贺咱们家大英雄又成功侦破一起重大案件。 孟祥宇一说完，宋宁和孟若书也站了起来，都笑盈盈地看着孟昭。 祝贺咱们的孟大英雄， 祝贺孟大英雄。 什么大英雄，你们俩怎么都跟小叔一样学会贫嘴了。 来， 笑声之后，几个人坐了下来，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吃菜。孟祥宇的酒量不算多好，几杯之后已经有了一些醉的迹象，他脸上的神情也从最初的开心渐渐显现出悲伤。孟昭想起自己之前听完吴嘉义的录音之后，打电话将孟静被谋杀的事实告知孟祥宇的时候，电话那头长达一分多钟的沉默。之后孟祥宇用极为沉重的语气回的那句：知道了。 你妈，她不该死啊。 孟祥宇的眼眶已经明显发红了，其他人都沉默下来。孟昭抬起手掌放在孟祥宇的手臂上，没有说话。 凭什么吴嘉义那个混蛋就这么死了？你说凭什么？ 孟祥宇有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醉酒加上情绪过于激动，让他有些语无伦次。 如果他还活着，我要亲手杀了他，让他给我姐偿命，我就这么一个姐姐呀。 孟祥宇说到这儿，宋宁和孟若书也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小声地抽泣起来。谁都知道孟静在孟祥宇的心里到底是怎样的地位，而孟祥宇在得知真相之后的这些天该有多么的自责和难受啊。孟昭有些愧疚， 自己应该早点来看望舅舅。他一边轻拍着舅舅的肩膀，一边安慰道： 舅舅，都过去了，咱们一家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孟祥宇哭了一会儿之后，平静了一下情绪，对孟昭说： 你能查清你妈当年的死亡真相，也算是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啊！好好干，要像你妈一样，把吴嘉义这种畜生都给抓起来。 好。对了，舅舅，既然我妈是被吴嘉义所害，我怀疑你之前被栽赃那件事也可能与吴嘉义有关。你仔细想想，当时有没有接触过吴嘉义，或者与吴嘉义相关的人？ 啊，对，我是有过猜测，我当年还跟踪过他。 孟祥宇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孟昭讶异道： 你怎么会想到跟踪吴嘉义？ 当年你妈死后，我精神上很崩溃，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啊。哪怕警方已经给出了调查结果，我也仍然怀疑这是一起仇杀。毕竟被你妈送进监狱的穷凶极恶之徒不在少数啊。于是我就自己找线索，在整理你妈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你妈调查过或者是正在调查的人，我就打算把笔记本上所有人都挨个查一遍，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而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就有吴嘉义的照片，他就是我当时私底下调查的对象之一。 当时您被陷害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可能是吴嘉义干的？ 当时我私底下查的人不少，就没刻意往吴嘉义身上想过。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因为我跟踪他是被他发现，于是他就策划了这样一件事儿。因为我的莽撞啊，害了小叔，也差点害了你 啊。说什么呢爸，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再这样我可搬出去了。 孟祥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